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18集，血缘至亲。公孙见赵普收拾了东西，抱着小四子，带着小梁子，正对他招手，就赶忙跑了上去。公孙瞧瞧赵普，赵普边搓小四子边瞧他， 怎么？ 你还蛮好沟通的嘛，邹月的话你还真能听进去啊。 赵普嘿嘿一乐，将小四子放到地上，让他跟小梁子在前边蹦蹦哒哒。 其实爷啊早就想撤兵了。 你刚来就想撤兵啊？ 不一样，最开始我是以为鬼海里头有宋军，那就不同了。我得去把他们弄出来，不过这漫天谣传说鬼海里有宝贝，我要是一家出兵很容易让别家起疑。阿夏尔说里头有怪物，那就带上辽河西下呗，到时候一起打怪兽，看到我救人他们也不好说我独吞宝贝。不过邹月说那东西咬人，咬了人还会变成怪物，那就两说了。 的确，如果是怪病通过咬人能传播，那带来的士兵越少越好，万一被咬了一个传染一个，那到时候还得自己人打自己人呢。 可不是，我是来救人的，没理由再往里头搭人。既然老邹劝，那我就撤兵呗，显得爷那么大气又尊重长辈。 说着赵普伸手一搂公孙的肩膀，那样子又痞又得意。 老子带兵的大前提是跟着我混，性命比跟着别人混有保障。太平盛世让兄弟们去冒险太不划算了，一会儿得跟邹月好好再聊聊再说。 公孙斜眼瞧着赵普嘚瑟的尾巴直晃的样子，哭笑不得。 那过会儿要是有消息了，你还是叫辽国和西夏出兵啊。 那是啊，闲着也是闲着，省得他们说我不带他们玩。 说完赵普乐呵呵搂着公孙进黑风城了。也正如欧阳所说，黑风城的军兵早就习惯了，赵家军平时也是进进出出操练的，有时候也会突然处于战备状态，总之就是锻炼士兵的警觉性，虽然不在战时也不好松懈，因此这回大家也没多想。几个知道内情的将官都挺开心的，果然跟着赵普是靠谱的，他虽然战无不胜，但是一点都不冒进，这么大个王爷还很肯听前辈劝，不骄不躁，了不起啊。达旦也边走边夸， 泽兰这些年呢越来越有担当了呀， 是成熟不少， 是我大宋之福。 公孙进了黑风城，出外转了一圈，满耳都灌满了众人对赵普神乎其神的夸赞，回到军帐就看到赵普正假扮老虎抓小四子和小梁子玩呢，俩孩子都快玩疯了。公孙瞧了一眼披着个大斗篷的赵普，望天，现实和理想果然差距甚远。放下黑风城中之事不提，且说鬼海边沿的展昭等人，邹月站在原地不知道是在等什么，展昭和白玉堂有些好奇，邹良站在一旁不说话，林业火瞧着邹月不知道在琢磨什么。人渐渐都走光了，大漠又恢复了宁静，赛勒不知道什么时候跑来了，蹲坐在邹良身边，白色的毛发随着晚风轻轻地飘动着。 我们在等什么呀？ 邹月回头望向大漠的方向，这时众人也注意到大漠里又走来了另一个身影。月光下，大家看到了一身红色的衣袂，还有红色的头发。林业火看着那身影，心中莫名升起了一阵期待。展昭和白玉堂也对视了一眼，看身形像个女人，莫非是林业火的家人？可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这女子给人的感觉还很小，十几岁的样子。 你爹娘都过世了。 邹月忽然开口，众人都看他。邹月说话间望向林烟火。 抱歉。 展昭心里咯噔一下， 都头一盆冷水泼下来的感觉。白玉堂也看了林业火一眼，有些替他难过，他刚才脸上的期待众人都看在眼里。邹良看了邹月一眼，有生以来头一回有了一种说话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别人的感受的想法。林业火微微地皱起了眉， 他们的死跟你有关系吗？ 邹月迟疑了一下，点头， 有。 话音刚落，众人就感受到林业火身上的杀气。展昭和白玉堂都想挡住林业火，让他不要冲动，先问清楚了再说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从大漠里飞出来了一把飞刀，直奔林业火而来。林业火望向大漠的方向，在飞刀射中他之前，邹月和邹良同时伸手去挡，最后离得更近的邹月伸出两根手指夹住了飞刀。邹月对有些紧张的众人摆了摆手，然后回头看停留在鬼海边缘显得很警惕的人。 希尔，他不是怪人。 希尔， 邹月对那个身影招了招手，没一会儿就见那红色的身影一闪，众人微微挑眉，哟，功夫不错嘛。但是一闪之后，红色的身影就不见了。 别害羞，出来见见人。 过了一会儿，就见邹月身后探出一个脑袋来，一头红发，雪白的皮肤，一双大眼睛是绿色的眼眸子，戴着块红色的面纱，好奇地瞧了瞧外面，又缩了回去。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看半张脸的感觉的确是个小姑娘，十六七岁，跟陈修他们差不多大的样子。邹月无奈往一旁让开一步，那姑娘赶忙又缩回去，就躲在她身后。邹月也没办法了，就跟众人解释， 她没见过生人，也没出过鬼海，比较怕羞。 众人点点头表示理解，这里一帮大男人，就她一个小姑娘。不过问题是，邹月带她出来干嘛呢？ 她是你妹妹。 邹月突然看向林业火，林业火一愣，其他人也张了张嘴。邹月这性格莫非也是狼养大的吗？说话这么突然的，一点情绪过度都没有啊。 你爹娘过世之后，我和你的族人将他抚养大的，他是唯一认路的杀妖族。本来我答应你爹娘，等事情解决了就把他送到你身边，但是事情一直解决不了，所以他一转眼就这么大了，再撵他他就不肯出来了。 林业火眨了眨眼，歪过头瞧邹月身后的那姑娘。 她叫希伊尔，没有汉人的名字，但她会说汉话，我要教她，方便你们兄妹相认。不过其他沙妖有很多都不会说。 邹月拍了拍希伊尔的脑袋，将她拉了出来。 那个是你哥哥。 这回众人都看清楚了，希伊尔看着的确应该是林业火的妹妹，就算看不到全脸，但感觉完全是一个族的，相同血统。林业火瞧了他一会儿，摸了摸下巴，脸上出现了笑容。 果然是继承了大爷的美貌啊。 众人哭笑不得，林业火那意思是看人家漂亮就认了做妹子，不够漂亮就不认。另外从邹月的话里，众人还听出了一些意思，貌似他并不是害死林业火父母的凶手，之前的话有歧义。 你不是林业火的杀父杀母仇人？ 展昭觉得先应该解开这个关键问题，以免不必要的纠纷。邹月愣了愣，似乎也是出乎他预料，随后赶忙摇头， 不是。 爹爹和娘跟干爹可好了。 希伊尔忽然开口，边瞟了林业火一眼， 你凶干爹，你是坏人。 死丫头胳膊肘朝外拐啊。 干爹， 具体进了黑风城我再解释吧。 邹月看了看天色，众人都点头。林业火的心情已经阴转晴了，虽然满心期待最后换来了失望，十分遗憾，不过毕竟还留了个妹子，这简直是意外之喜。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感受过血缘亲情的人来说，失去本就不拥有的并不太让人伤感，而获得意想不到的才叫人喜出望外。 嗯， 林焰火对自家妹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对她勾了勾手指，展昭扶额瞧白玉堂。 你看林焰火召唤谁都跟召唤小狗似的。 你好意思说别人，你不是也一样？ 我有吗？说起小动物，好久没有见到小五了。 你倒是想起小五来了。 军营里最近一直跟着庞宇和包岩混日子，连个猫毛都没扑到的小五正打盹呢，扬起脸打了个哈欠，蹭了两下暖融融的毯子继续睡。众人准备进黑风城，西伊尔一直瞧着林烟火。 你不是一直问起哥哥的事情吗？他就是了。 西伊尔瞄着林烟火，那神情跟平时傲娇的林烟火简直一模一样。林烟火越看他越顺眼，对他招手。 喂，过来妹子。 西伊尔背着手继续走，还是害羞。邹月轻轻推了推他，西伊尔往前挪了几步，最后朝着林烟火跑了过去。林烟火心满意足地张开双手准备欢迎自家亲妹子，谁知道这西伊尔咻一声就从他身边跑了过去。林烟火眨眨眼回头，就见西伊尔扑上去一把抱住赛乐。 好可爱。 众人默默地看了看赛乐，赛乐被那姑娘蹭得晃来晃去，一脸的无奈。不过之前被展昭蹭过一次之后，狼王似乎已经习惯了，也没跑，就让姑娘蹭个够本。林焰火嘴角直抽，最后指着邹良。 你竟然抢我妹子。 邹良本来就纠结着呢，一听林焰火的话差点把他气笑了。 这也关我事？ 他是你亲戚。 林焰火理直气壮，邹良张了张嘴，半天没办法反驳。展昭和白玉堂瞧着拿赛乐当大白狗那么蹭的西伊尔，神态举止完全跟平时抱着哑巴蹭的林焰火重合了。众人再一次确定，这丫头绝对是林焰火亲妹子，品味都一样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